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8版书嘅。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啊，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在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最現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嗰個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方學生之前大家見面啦，嗱咁後邊大家睇到個背景咧，就係一個太空站。咁就我哋上個禮拜已經即係啊討論過呢個中國嘅喺各方面啊天文學啊， 係航天科技咁，我講到啲命名嘅問題啦，上次拉到咁啊，今日又有啲啱呢個禮拜有啲消息又可以同大家講下。 如果唔係嘅中國嘅航天科技咧，我哋都唔會花咁多時間去講嘅，因為實在。即係實在太有趣味啦！咁嘅事源咧就我諗喺我哋呢個節目出街之前嘅大概2-3日到啦。咁咧就喺國際方面咧有一個新聞嘅。咁呢個新聞就話咧佢哋擔心而家呢個即係中國嘅太空站天宮一號咧就會不受控制，不受控制地降落喺地球度。咁當然啦，呢、這個而家呢個情況咧，我睇咧就係一個懷疑嘅啫，因為佢嗰個天宮一號嗰個真正嘅命運係點樣咧？咁我諗都要喺嗰、那個真實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睇得到嚇。咁、但係即係呢個太空站咧墮落地球呢、這個，大家又唔好覺得係咩特別嘅新聞咧，因為即係喺美國同前蘇聯以至俄羅斯咧，其實都發生過嘅嘛。 呢啲係好典型嘅處理方法，即係我會話啦，你譬如話射咗個衛星上去，然之後有得佢好受控地跌落嚟，然之後喺大氣層燒毀，係一個最安全嘅做法嚟嘅，係一個最負責任嘅做法嚟嘅嚇。所以你話件嘢用完，咁佢自己慢慢跌落嚟燒毀咗，咁呢個係最好嘅結局嚟嘅。你反而有得永遠喺度，就變咗太空垃圾；有得去亂咁飛，又係太空垃圾嘅問題啦。跟住跌落嚟，即係唔受控跌落嚟，就仲更加大問題添。 係啊，嗱咁，但係以我哋喺即係啲咁行外嘅人去睇法，就係佢跌落嚟嗰陣時，佢應該燃燒同埋應該係燒毀噶嘛。咁整只不過剩低碎片嘅，就唔會成嚿嘢掉落嚟噶嘛。 照計就係啦，嗱，即係你可以想象佢同一嚿隕石差唔多。係 咯 係 咯， 即係佢大嚿嘅就會係喺呢一個咁樣嘅跌落嚟大氣層。的過程之中同空氣摩擦咁產生的温度可以高達去到成2-3千度嘅，石頭都融嘅，跟住佢就會一路去散開啊，跟住就會燒毀咗，即係流星咁樣嘅原理嘅啫，其實就一模一樣嚇。何況呢啲金屬佢嗰、那個。 熔點更加低啦，咁就會嚇。 有啲另一樣就即係另調翻轉頭講啦，咁一嚿即使好細嘅嘢咧，佢衝落地球度，如果佢唔係消曬嘅話，佢撞落嚟咧，咁加埋嗰個 momentum 咧，事實上都即係如果撞到都幾係嘢嘅。 咁當然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外國嘅啊呢啲科學家嘅擔心咧，都唔係冇理由。嗱咁頭先你講嗰度咧，即係以我理解咁樣啦，即係譬如話以前前蘇聯嚇、俄羅斯、美國咁樣，佢跌落嚟嗰陣時候，佢大概佢都知道會喺邊度噶嘛，佢事先講俾你聽會係咁樣噶嘛。 嗱，即係你話成個工程控制入邊咧，你太空科技你牽涉幾個部分啦。嗱，開頭就係火箭啦，嚇點樣將一樣嘢搭載上天。咁由一級火箭之後去到二級火箭啦，即係我會話，即係呢樣嘢可以連埋嗰啲導彈，即係飛彈嚟去講嘅。你如果要啲200公里啊、2000公里，基本上一級火箭就咁樣，即係你等於你過年燒嗰啲炮仗咁樣，啾咁啊一下一個拋物線咁樣過去嘅啫。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去到嗰啲叫洲際長程導彈啦，甚至乎話你話要入太空軌道嗰啲，即係講緊去到個速度每秒以幾公里計，一秒幾公里計嘅時候咧。你就唔係一個好簡單嘅拋物線軌道嚟嘅，你係一個咧幾乎想係要圍繞住地球變成一個環繞住地球一個衛星咁樣嘅軌道嘅時候咧，即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地球上面化學原料嗰、那個力量不足嘅緣故啦，你好多時需要二級火箭幫你去做嘅咁去到某一啲即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你要甩咁一啲嘢出嚟，咁然之後就靠住後面一支火箭嚟去帶前面嗰個火箭繼續去。咁啊，太空科技就絕對需要呢啲嘢。咁甚至乎某啲洲際導彈可能都需要。咁有啲甚至乎你係將個導彈擺上去嗰個太空上面，然之後遊得去必要時候跌翻落嚟嗰啲咧，咁你都要首先諗下點樣擺佢上去先。咁呢個其中一套技術啦。咁其實淨係擺嘢上去都即係要講好耐。咁但係更加即係我仲要一個負責任啲，同埋一個可以話係表現到你嗰個技術完整咧，就係你要識得收放自如，件嘢收，同埋佢會收唔收得翻，同埋收唔翻嘅時候佢會劈去邊嚇、你可唔可以話到控制都係一個相對比較低對人類環境低風險嘅一個地點同時間？咁都係顯示到你本身嗰個實力嘅一部分 咧。咁當然啦，即係喺以往嚟講咧，即係美國同前蘇聯咧，佢經歷過呢啲即係咁嘅發射咧，已經好多次噶啦。咁、所以嗰個回收嘅技術咧，已經係即係相當之成熟嘅。 咁何況你話即係搞得多太空人技術咧，你對於回收嗰度你係 咁唔係點收翻個太空人落嚟？ 係即係所以你話搞到載人太空其實係一個好即係表現到你嗰個收同放嘅技術好成熟嘅一個表現咯。 係啊，但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嚟講咧，呢、這個收嘅技即係呢個回收嘅技術咧，似乎咧佢哋就一係就唔係太掌握到，一係咧就唔係太願意去。公布俾人聽 嚇、我會話佢哋有掌握到嘅，因為佢哋都派個人上去呢一個太空軌道咁樣，咁、即係有太空人啊、但喺呢一個天宮呢件事上面，我覺得有得意啲嘅，即係即喺外國報道呢單新聞之後咧，咁啊一如即係我哋所料咧，就《環球時報》啊反擊㗎啦，咁啊話你外國媒體炒作啊又成啊咁樣嚇，即係但係即係我自己有留意啲消息嘅時候啦，如果你問我純粹用一個讀科學嘅人嘅心態，我會覺得外國又真係有少少炒作成分喺度嘅嚇，因為照計如果冇咩意外嘅話咧。佢的而且確，佢係會用一個比較即係慢慢螺旋形嘅軌道嚇，盡量去增加同個大氣嘅摩擦嘅呢個軌道，慢慢同個大氣消磨，然之後燒毀咗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總係有權問，會唔會有啲意外咧？個意外可以有幾隻？第一隻就係話你嗰個太空站太大，佢一路咁磨嘅時候燒唔曬，有嘢跌咗落地，咁啊變咗嚿隕石。跌咗落去海洋嘅時候，咁 OK 啦，你唔好砸到船就冇事啦，唔好撞到飛機就得啦嚇。跟住你陸地嘅時候，你可能喺個沙漠上冇乜所謂啦咁樣。咁你都要計到，喂，如果係你跌去邊先？你可唔可以大約話都俾我聽，佢大約跌去邊先？因為你話就算載人嘅航天技術咧，你係好清楚計到佢幾時話去邊，同埋幾時會翻嚟。 如果唔係太空人跌咗落個即係 你救唔翻嘅，有時你係必即係你係。因為譬如你睇翻嗰啲美國嗰啲即係電影講呢啲咁嘅太空電影， 你有啲係真係特登要降落喺海嗰度嘅嚇，因為純粹為咗去即係安全啲啊、散熱啊、避震呢啲咁嘅問題。 以前太陽城都全部落海嘅。 係啦係啦，咁因為落地咧，你需要嗰個技術要求更加高嚇，你可唔可以即係令到佢唔好反嚟反去，同埋即係萬一佢失速嘅時候一撞落直接撞就好大問題。咁即係如果海就好似一個彈床一個 buffer 咁樣就會好啲。咁但係你都要掌握到佢個位置喺邊一度嘛嚇，咁所以你對於呢一種軌道降落控制要做得好準確。就算佢係一件冇唔載人嘅，係一件你認為太空垃圾嘅嘢，你其實都要大約去預報到出嚟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譬如我記得以前喺其他節目啊，可能喺科學真知都有提過。對於太空垃圾嘅監控而家係有嘅嚇，美國有做嘅。咁會唔會有個嘢突然之間脱離軌道跌咗落嚟啊？咁邊度嘅人要避開啊？咁佢哋有數得計。咁而家就係話天宮一號有冇呢盤數去計出嚟話到俾人聽咧？喺《環球時報》嘅反擊嗰度，我見完全冇，冇提到呢樣嘢。 咁可能佢有，不過佢唔講嘅啫。即係你又可以有呢個咁嘅設想嘅。咁但係我哋係從一般嘅常識同埋佢嗰個咁嘅反應嚟講咧，我哋估就冇。咁冇，但係唔等於佢冇呢個技術嚇。即係我哋大家要好嚴肅地去即係分清楚。即係佢可能有呢個技術，不過佢未必用， 係唔中意話你聽，或者唔用啊，咁咪有，我係要去跌落嚟，即係我 最好跌落呢個美國嘅華盛頓嚇，咁啊最好啦嚇。 我話你聽啦，通常啲嘢咧最大機會咧係跌落去邊咧？係跌落俄羅斯嘅，因為個答案好簡單，俄羅斯面積最大，你好容易猜到俄羅斯嘅。 發言率嚟講就係即係咁樣係嘛？ 你面積越大越易中啦， 但係你。即係搞到普京，你都冇乜著數嘅，係嘛嚇？咁 anyway 咁樣啦，嚴肅啲嚟講啦，就話我哋可以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如果即係而家呢個狀況，咁我哋就會問中華民共和國嘅呢啲航天嘅技術，咁佢第一個問題就係佢係咪收放自如？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係佢技術方面冇呢個能力啊，定係還是係呢個係一個行政問題，定係還是我講到即係？即係稍為離題少少，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咁樣，係嘛嚇？咁從技術嚟講，我諗呢個唔係太難掌握嘅，係嘛 嚇？因為佢譬如佢已經曾經證明過能夠帶人上太空，亦都可以即係掌握到佢落翻嚟嘅時間，佢有呢個技術嘅，其實係有嘅嚇。咁但係你話進一步問題就係佢嗰個工程考量上咁樣，即係我會咁講啦。尤其是一個層即係運作緊嘅太空站。如果你要將它變做太空垃圾啊，你準備抌咗佢嘅時候，在你的工程設計入邊，你係咪真係諗住將它所有嘢用到盡，啲電用到盡，跟住熄咗機劈咗佢算咧？咁如果你話一個比較完整嘅工程控制思維，你一定要諗下意外嘅可能性咯。即係你唔好話諗佢。會唔會砸到人先？你起碼你都諗佢會唔會砸到自己先啦？ 係啊，會跌翻 喂，跌翻跌落中南海咁樣，抵你死啦，係咪先？你咁即係所以你即係呢啲意外嘢，你唔為人諗，你都為自己諗啦。咁你會唔會諗過就係話喺你油都係撇喺度嘅時候，你係唔會將佢所有嘅噴射燃料用曬，你唔會將佢所有嘅電源用曬，你維持佢一個 minimum 係攞嚟專係負責做氣旋嘅。嘅一個最後步驟咧，令到你最後嗰個進入嗰個準備去維繫嗰個漩渦軌道嘅時候，係完全喺你掌握之中嘅咧。咁呢一個係即係一個完整嘅工程思維，我都一定要考慮嘅部分咯。即係最後嗰個嘅 abortion plan 咧，呢啲嘢。 但係有冇可能呢個係一個 costing 嘅問題，一個成本嘅問題？ 你都可以話係嘅，有得劈喺度冇人理咁啊走咗啦，因為有領導人嚟剪完彩，而家咧唔要啦，亦都冇人理噶啦，冇錢嚇，你都可以話佢但我要咁講啦，對於太空科技嚟講，冇一個步驟係可以被輕視嘅。即係你可能覺得呢個工程我唔需要做呢一步，呢個工程唔需要做呢一步，呢樣嘢喺一個你話。真係傳統又能夠有航天技術嘅國家係唔容許犯呢啲錯。其實我又覺得，即係你唔容許唔諗呢啲嘢。 唔知道我即係好難講咧，因為你都係喺美國讀書嚇，咁你可能接受咗 冇嘅，可能蘇聯都唔諗嘅，蘇聯人名都唔諗嘅嘛。嗰時候但我嗰未出世，唔知啦。 咁我嘅睇法就係、是，咦會唔會似呢、這個北京奧運會嗰個會場咁樣咧？嚇、啊、咁你啊，以後一輪咁樣，跟住就。嗰度都冇乜價值。 但係都咁講啦，即係都要負責任啲講。咁其實你話而家去，你真係由得佢熄曬機，由得自己慢啲落嚟咧。 那個真的出意外的率又不是那麼高的。 是 因為他你純粹就是除非在一個有什麼特別情況就需要擔心呢，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突然間出現一個大隕石或者其他的太空垃圾撞到他，令到偏離軌道，令到他原本那個很慢慢轉入來的漩渦突然間變得很急速，那就有機會出現一個呢，就是說你即係控制唔到啦，佢會變成一個隕石，會撞到落嚟地面都燒唔曬嘅一嚿嘢啦。咁但係當然啦，就算你係話好負責任地先前 plan 落軌道，你都可能要面對呢啲風險啦。 咁一樣有意外，一樣有意外。咁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問，即係咁嘅可能性本身，你會唔會事前會公布咧？咁而家睇佢就冇， 嚇，亦都好似唔準備回應。 係啊，佢都好似冇乜哦。你講到咪即係同你啊？回應兩句咯，如果你不出聲，可能冇人提呢件事。 而即係我自己又純粹又炒開少少咁講啊，即係我自己當你去找啲消息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你查天宮一號中文相關嘅消息咧，係彈曬天宮二號嘅消息俾你睇，因為咧最近咧就話天宮二號已經運咗入去嗰個發射基地嗰度啦。即係我第一件事嘅反應就係話，基本上原本攞嚟監控住天宮一號嘅人手已經準備去發射個天宮二號嗰度，根本就即係諗住有諗住嚟去威嘅，即係基本上嗰啲真係要做嗰啲。即係嗰啲冇乜人理，機會率好細，防止一啲即係純粹防止一啲百分之百萬分之一嘅意外啲咧，就全部即基本上好似冇人理，都費事應咁樣咯。我俾我個感覺就好似啦，即係咁樣啦。 啊，我諗頭先你講過咧，即係我哋喺行內咧，IT 行內呢個 search optimization， 咁咧就你可以控制到嗰個搜索器咧會出啲咩嘢俾你嘅嚇。咁要你只要足夠做足夠嘅一啲。人手啊，同埋資源嘅投入就得㗎啦。咁問題就係呢樣嘢咧，如果喺其他地方啊，一啲時即係時事新聞嘅項目上面發生咧，就導致大家咧對一個真實嘅對個真相咧有偏差嘅認識。咁但係問題咧，如果去到即係物理學啊、太空科技啊、航天科技咧，佢如果出錯嘅話，那個後果可以好嚴重嘅。咁問題就係、是，正如頭先我哋好強調啦。呢、這個出錯可能性個機會率好低， 其實好低 嚇。咁、啊、但係問題就係以美國同埋前蘇聯佢哋一貫嘅文化去做咧，佢哋個安全係數好高嘅。無論呢件事係對嗰個領導人或者對個國家形象， 對國家形象啦，同埋表現到你自己真正嗰個硬實力啦嚇、嗯，其實都係一套嘅嘢嚟嘅呢一套嚇、啊。即係你好簡單，就係你反映到去你即係成個呢咁嘅咁複雜嘅工程系統嗰個管理嘅問題。即係我再舉多個例子啊。嗰陣係即係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個新聞，就係話當初咧啊、大陸為咗想展示實力。佢要話俾人聽，我可以隨時有摧毀間諜衛星嘅能力。 BX1 啊嘛，嚇，好出名啊！嗰、那個喺我哋將來都要講嘅，呢、這個即係當年嚟講咧，就美國形容為呢個衛星殺手。 係啦，即係基本上因為因為咁樣就俾人變咗做一個荷里活電影嘅題材啊嘛！突然間天空多咗一紮太空垃圾，咁、其實基本上嗰單嘢就係大陸去摧毀一個衛星，然之後咧就即係整咗成上千塊啲咁嘅太空垃圾出嚟。咁所以你當然你可以話啦，如果擺太空垃圾上去咧，就美蘇都好多噶啦，嚇。咁但係係唔係呢一種突如其來爆出嚟任意軌道嘅碎片咧，就唔係咯，即係人哋可能擺一件嘢喺固定軌道度，佢就留咗喺度，嚇。即係一路就圓形咁樣圍住嚇。如果近地球嗰啲咧，佢就會慢慢都跌落嚟，同個大氣摩擦。但係你係突然之間射爆一嚿嘢，佢亂咁爆出嚟嘅時候，佢就會向住其他唔同嗰啲衛星咧。你分分鐘打中咗啊！又即係令到其他，即係你可能掀起一個連鎖效應，係突然之間令到好多嘢係彎曬嘅。咁好明顯喺呢件事上面睇到就係話咧，佢冇諗過射爛完呢嚿嘢嗰個後果可以幾嚴重。即係唔係要你諗即係人哋，你都要諗下會有時會影響翻自己嘅。即係我呢樣就可以話睇到即。大陸佢喺呢個咁嘅航天軍事呢咁嘅思維，佢點諗嘢，我就覺得咧非常反映到一種好強國黃蟲思維，就係冇乜公德心。 你去到咁盡啊！我呢個節目好少去到。 喂，真係冇乜公德心呢啲嘢，即係嗰一千件太空垃圾亂咁飛嘅太空垃圾呢件事咧，絕對冇公德心。 我自己就好留口嘅做呢個節目啊，咁我除非講政治節目嘅啫，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個。因為大家都即係你係呢行嘅，咁我諗有啲係肺腑之言嚟嘅嚇，你都唔想見到即係一個堂堂大國佢做啲咁嘅嘢出嚟。 唔係即係咁嘅，佢係嗱已經證你要證明自己實力啫嘛。咁你係有，咁你可唔可以證明多少少？你唔單止係放，你係自如，你係收到自如咯嚇。即係等於你學功夫咁啫，我覺得係啊。 我呢樣嘢，我覺得咧都要時間學習嘅，即係。 唔出過一次好大鑊嘅咧，呢種文化我相信都好難更即係去改正嘅啦。但我就用一個行外人嘅比喻啦，大家記唔記得呢個次爾諾貝爾爆？佢嗰個出嚟嗰、那個即係個成因，我哋而家事後睇翻其實都惡居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一話咗俾當其時嘅蘇聯領導人聽，我記得應該冇錯，應該戈爾巴喬夫係真係 evacuate 即係公佈。即係都唔使點去去猶豫，咁所以咪即係無論話嗰個傷亡，即係收尾點好，咁就係走到嘛。咁但係如果你用同樣呢個思維嚟講，你諗下，即係嗰個 我係擔心一個走向嘅，即係你話去到當年香港沙石，你話去到最高領導層嘅時候，佢都係選擇公佈嘛。你到而家今時今日喺呢一刻呢種氛圍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嘅領導人，去面對呢一類嘅問題，佢似乎就係選擇係即係唔公佈咯。 嚇 喺呢一個天宮一號嘅事件。你問我，我係絕，即係我係有信心，係應該唔會有咩意外走出嚟。 唔會唔會 啊！咁你話俾人聽，你即係大約係 其實唔好大用時間喎。你講咗，但我哋都唔會今日用其實即係三十分鐘去講完 事。而家基本上係出現咗個輿論，就係大家對你呢一種即係呢一個咁嘅態度係唔信任咯，對呢個國家唔信任。 唔係呢個咧，我相信我哋無論點講咧，佢都唔會明白。而家唔係講緊嗰件事，係講緊你嘅態度問題。 嗯， 即係簡單到你譬如你香港有啲。海灘有啲垃圾咁樣，咁咪好明顯你睇到喺邊度嚟嘅，因為可能有啲印即係印刷品度。咁你如果你認咗，或者你啊，我哋啊 冇嘢㗎，係咯， 冇嘢咁我哋唔會講， 到都垃圾走出嚟㗎啦， 係咯。咁你一越唔講，啲人嗰個感覺就即係嗰個諗法就越覺得係。即係好難接受， 尤其是我又咁講啦，即係點解賴開呢啲嚟講咧？你講到科技工程咧，你最後你唔可以離開嗰個工程管理嘅問題， 嗯、 即係你最後邊一啲人去管住呢個機器，就係一個人民嘅層次。記得即係有人都成日問就係話呢核電廠安唔安全啊咁樣，你問我話就住。我哋對核電嘅知識，對核電廠控制咧， 係 安全，因為我哋嗰個科學本身，即係嗰堆咁樣嘅核元素，佢唔係一個反叛嘅機器嚟嘅，嚇佢係咁聽話就咁聽話，佢盤數係咁就係咁，佢唔會突然之間違反啲咩物理定律嘅。最後問題就係去翻個管理嗰個問題，其實就係一個人嘅問題。即係你如果而家問我就係核電安唔安全啊？核電本身呢件物件係安全嘅，但係揸佢個人會令到佢好唔安全， 嚇 即係一架車安唔安全啊？咁都一樣都係，但係你話一有個唔負責任嘅司機，佢就變得唔安全。 係啊，咁我相信咧呢個即係所謂太空站嘅問題咧就。國際間咧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嘅嚇，咁、正如我諗，譬如話好多呢啲所謂國際嘅糾紛咁樣，咁你參與得呢個遊戲，咁唔係你玩曬噶嘛，咁、人哋都會啊，即係睇著你噶嘛，咁、去到呢個問題咧，又唔係純粹即係一個政治解決嘅問題嚟嘅、因為咧你長此以往下去咧，你唔多唔少會同呢啲即係國際嘅慣例咧有所抵觸嘅，即係我諗，如果一個好不同嘅比喻就係你。即係國際呢啲海洋嘅糾紛問題啦，咁、你太空你可以理解為係一個另外一個海洋嚟啫嘛， 係 咪係嘛？咁、實際上已經有太空法嘅嘛， 係咁最唔係直頭中國大陸自己都有講嘛，基本上佢話太空佢都管埋嘅嘛， 係 啊，佢有講嘅嘛呢個係。 咁但係我諗喺當今嘅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嘅諗法，有可能就係話咧，佢哋睇美國同埋蘇聯咧。係佢哋覺得佢感覺上其實係邊個有實力，邊個話事 嚇？ 呢、個唔多唔少喺呢個所謂國際關係上面，佢哋有啲人都咁掛出嚟。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咧，就係因為呢個唔係同喺地球上面嘅事，因為呢個牽涉就係佢基礎喺邊度咧，就係嗰個航天技術上面呢、這個層次上面嚇。咁、所以我哋睇呢個問題就好唔同一個即係。所謂一個政治問題啦，咁我諗我 因為去到即係、我甚至要講得高就係一個普世安全問題， 因為 呢個係啊，即係你件嘢大約有咩機會跌落嚟邊一度啊，邊啲人要可能要擔心唔擔心，咁你可以俾到一個機率嘅答案出嚟咯，即係我咁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嚟嘅。 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咧，我哋好擔心一樣嘢就係佢哋會唔會理解成為呢個太空嘅係一個政治。 的問題多於一個科技的問題，咁、如果係咁就都幾難搞。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諗就係喺目前嘅氛圍嚟講，咁佢哋一定會將所有嘅精力擺喺慶賀天公二號呢件事上邊噶啦。咁即係我諗暫時即係呢單嘢咁炒作一下，咁基本上 但係嗱，我即係覺得個話題都未完，因為即係我前幾年咧，我睇一本書咧就都幾好嘅。咁嗰本書個名叫《Physics for the Present》。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 我知道，我中文版我聽過。 係啦，咁嗰個理由簡單，個寫嗰個書韻就話咧，即係去到二十一世紀，人類嘅科技咧發展到咁即係一個咁高嘅層次，但係咧喺嗰個政治嘅決策層面嗰度咧，嗰啲人咧對呢個科技嘅知識掌握得好差。 係。 咁所以就同佢補課。咁我相信呢個補課咧，佢寫呢本書嘅用意唔係話哦，真係佢認為呢、這個。啊，奧巴馬真係會睇，因為奧巴馬身邊都有所謂 scientific advisor。 係啊， 係。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會話，你一般嘅 politician， 一般嘅，你哋都唔可以話，即 係 對呢個問題好咩？譬如咩係核電廠點，佢安全嗰個係數係點樣？佢同其他能源嗰分別點？其實呢啲要全部補課噶嘛。但係個問題就嚟啦，你喺中華民共和國或者你喺中文嘅渠道，你有冇睇到同樣嘅書籍啊？ 又唔可以話完全冇嘅，即係我會咁講啦。佢哋其實主動上佢哋係有意識到呢樣嘢係重要，即係你可以追溯到你話由前學心時代開始，佢哋好意識到呢種物理科學直接影響到佢嗰個軍事嘅硬實力咁樣咯。但係你話去到嗰個普羅即係大眾嗰個層次，咁當然就比較 基礎嘅 咁就唔算話好普及咯。 唔係，但係你諗下幾危險，即係。你去到譬如話你講緊而家啊習總或者個級數一定有即係曬啲 advisor 嘛，但係諗下喺縣級、喺省級、喺地方嘅層面有冇呢樣嘢？ 但係你冇話嗰種即係真真假假嗰個如即係個對於嗰種媒體管理，我即係都幾危險。咁你譬如講緊。日本三一一事件嘅時候，咪就係中國大陸出過幾單啲人食鹽食太多食死咗咯，咁就係純粹就因為嗰種科學，即係基層科學知識不足，甚至乎再加上嗰個即係網絡媒體嗰個謠言傳嘅時候，就真係會害得死人咯。咁呢一個即係你可以話，大家多啲知識係同你個國家穩定，我都係有一定關係。 係啊，即係所以咧，我哋都期望咧，類似一個咁嘅節目咧。在羅湖橋以北啊，都應該有人用即係普通話做俾啲， 唔係即係呢啲好中性嘅嘢嚟嘅啫，呢純粹科技嘅嘢， 純粹科技嘢嚟，好中性啊，冇完全冇任何政治嘅嚇呢啲， 即係我就即係我一個比較最結論式嘅忠告，就係話喺太空都唔好亂抌。 OK， 唔好 真係好大件事，真係你就真係驚會你真係越嚟越驚會俾人揼到。依然你話喂，俾隕石撞到就你真係仲你真係要去買六合彩咁。我覺得隨即係我又咁講啦，隨住你擺得越嚟越多嘢落去， 嗰、那個已經唔係六合彩嘅問題， 已經即係你可以想象未來一個時間嘅問題啫。突然間有啲嘢跌一跌落嚟 係。好，我哋唔好咁勞氣，我哋講第二節，我哋講第二樣嘢